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永远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前几天我在节目里头说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其实心里面是多多少少有点心虚的，因为那个时候最低气温还是在零下，可是这几天这个气温越来越高，这个春天的气息也越来越重了，所以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你分享到的是一首充满春天气息的歌，这是来自于信乐队所演唱的《桃花开》，摇摇摆摆。 桃花开，春天摇摇摆摆，日头照，微风吹来的香味，来唱歌，这块地是咱的所在，风平浪静的日子，沾阮在心肝内。少年家，骑车流浪，咱做阵佚佗。人生是海波浪，遥远的日子，甲满腹的理想，是风是雨，无人敢阻挡。你敢会记你咱少年的梦？过去天天看阮有偌大。 甜蜜开场，我们听到的是2011年收录在性创作专辑《黎明之前》里面的主打歌曲《桃花开》，摇摇摆摆。如果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就像歌名一样，它充满着春天的那种初春气息。可是真正去了解它，你会发现这是信写给他一个好朋友的音乐作品。他说他这个朋友是个女孩，一辈子都过得非常平顺。他守着一家店，每天的生活就是守在店门口去喝茶，日子过得在平常人眼里也非常的平顺舒服。突然有一天，他坐在门口想着想着就突然哭了，想着自己为了先生，为了这家店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走进了婚姻，一辈子就过着这种相同周而复始的生活。然后信在听完他的讲述之后便创作了这首歌。后来有人问，哎，你那朋友在听了这首歌曲之后什么反应时，信脸上就洋溢出了那种自豪感。他说他就哭啊，拼命的哭，狂哭。后来他又说这首歌他给老板听，就是他唱片公司的老板也听哭了，说有点人生历练的人听了都很有感觉。而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很认真地研究了一下这首歌然后背后的故事，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使命可能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注定是为自己的梦想在打拼，为自己的事业在打拼一辈子，而有的人注定是为家庭为婚姻而活。其实说到最终，你去理解这种生命的这种价值，他们所收获的都是幸福，你认为呢？只要他自己愿意，我觉得那种幸福只是呈现的方式有所区别罢了。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50多岁的杨丽萍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你是为了舞蹈才不要孩子的吗？她当时的回答说，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有些是旁观。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我想我们不必过多的去评价一个人怎么去过活，他只要不妨碍你，只要他开心，他怎么活其实已经不重要，对不对？好，让我们在这种摇摇摆摆，这种很有春天气息很放松的音乐当中继续放松开来。我们来听杰克隽逸的《云南》。 睁开眼就看见天了，风儿云儿都升起了，夜色花儿开了又红了，蝴蝶泉边姑娘又笑了，醉了谁？ 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我们前面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吉克隽逸所演唱的《云南》，我个人相当喜欢的一首歌曲，特别是其中的那一段原生态的海菜腔。对，各位没有听错，海菜腔，它是海内外知名的云南彝族独有的民歌品种，早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首，起源于云南省的石屏县翼龙湖附近的原生态民歌。翼龙湖它的风光极为秀丽，湖里面生长着一种水生植物，名为海菜，长长的根茎碧绿，头部还盛开着小白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地人说这种植物可以当小菜。传说彝族先民摇着桨在翼龙湖中打鱼或者是采摘这种海菜的时候，边划船就会边唱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海菜腔。怎么样，听着这样的解说，再加上前面的歌曲的演唱，是不是感觉自己早已经置身在云南这个叫做翼龙湖湖畔，或者是在云南的泸沽湖洱海的岸边了呢？哎，我突然有一种犯了听这种原生态歌瘾的感觉。那我们偷个私心，继续来听吉克隽逸所演唱的《不要怕》。 这是吉克隽逸在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决赛现场所唱红的一首彝族歌谣《不要怕》。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莫西子诗，原唱也是他，很有感觉的一首歌曲。你会发现啊，歌词居然如此质朴。风起了，雨下了，桥叶落了，树叶黄了，春去秋来，心绪起伏，时光流转，岁月沧桑。不要怕，不要怕，无论严寒或酷暑，无论伤痛或苦难。虽然歌词质朴，但是相当感人，而且它既准确又很完美地表达了彝族同胞那种朴实智慧中的一份坚强。无论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多大的困难，不要怕，一切都会过去，春天已经近了。好，既然说到了这一首歌的原唱，包括词曲作者莫西子诗，那我就想继续跟你一起来听他的音乐作品。我们来听到的是2015年歌手现场谭维维所翻唱的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 不是你亲手摸过的，那就不能叫做宝石。不是你亲手点燃的，那就不能叫做

想去过云南丽江旅行的朋友可能都在玉龙雪山脚下看过那场山水诗经舞台歌舞印象丽江，对，这就是那一场演出的主题曲，一个叫做奚若如所演唱的《回家》。这首歌大概的意思是，在这里每一天我们都在享受大自然的洗礼，阳光的洗礼，雪与山的洗礼，水与草的洗礼，被黝黑的皮肤洗礼，被高亢的吼声洗礼，被执着的目光洗礼，被粗糙的双手洗礼，被无邪的笑容洗礼。直到现在站在这里的我们清澈通体透明，目光纯净，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活着是如此真实美好。在这里的你们和我们一样，远离了钢筋水泥的喧嚣，洗净了繁庸俗世的困扰，从未有过的快乐的大口呼吸。请你把双手交叉放在额头，让你的目光虽远，向着天的方向，双手合十，展开你的双臂，高举过头，许下你的愿望吧。在这个神奇的地方，它给予我们想要的快乐，许下你最想实现的愿望，跟着我们穿过这扇憧憬的神奇之门，将你的愿望留在这盛满五谷的香炉中，留在印象丽江。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在看这出山水诗经舞台表演的时候，听到这首歌，身边所有同去的女孩都感动得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翻译过来你去看这歌词，其实好像还好，没有那股力量，对不对？可是配合那样的旋律和纳西语的吟唱，再加上当时舞台上表演的故事，你就有一种灵魂深处都被感动的滋味在心头萦绕，很复杂，很难用语言去表达。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这段旋律，我却有一种心未动身已远的感觉。我突然觉得是时候该出去走一走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萨顶顶，云云南南。 Oh.

歌的这个女孩叫做朱静熙，就是04年之前我拿到她的这张 CD 的时候她叫做朱静，后来大概在2014年又发行了《以梦为马》那张专辑的时候改名的。香格里拉2004年版的时候她16岁，然后她的 CD 里面的文案介绍说她出生在彩云之南的普洱，原名叫做思茅，那片绿意盎然的那种茶尘孕育了她，使她唱起歌来是带着绿色的清香，会让你感觉既有亲和力而又让你的思绪可以飘渺飞远。但是你还能听出来她只是一个16岁17岁的少女而已。我觉得香格里拉在她的歌声里面被唱出来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的力量是带给你可以看到那些美景，可以走进那些当地的居民的生活里，感受到那种亲切的愉快的一种生活姿态。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在四年之后他20岁的时候又出了另外一张专辑，里面又唱了一次香格里拉，我觉得那个版本更棒，更飘逸，更深邃，更悠远，更能够把你一下子抓到香格里拉那些美丽的风景里去，一起来听。 暖风吹落下飞，望穿眺望苍山一杯，片片流星在下坠，雨纷纷满天下，西江酒杯斟满月光，洒落一地蔚蓝晚霞荡漾。我们都听说最美丽的糖在遥远地方，四季洒满 朱静在2008年所演唱的《香格里拉》，两个版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却觉得同样可以表达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那里的自然风光。我想去过香格里拉旅行，或者说去过云南的朋友，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不想离开的感觉。我也有种，但是前提是最好自助去旅行，不要跟团，因为你想去哪里都可以，不必因为明天早晨5点钟要起床赶一个景点而一宿不睡，然后第二天玩的也不尽兴，因为太累太困。我说实话，我每一次去那里不光是被那里的风景迷惑，其实还相当羡慕当地人的一种生活姿态，他们生活的这种速度和节奏真的很慢。我时不时在那旅行的时候都有一种不想回来的感觉，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因为最后你还要生活，你还得工作。所以时不时的在那里旅行的时候，你遇到去那边旅行真的就留下来在那边开个小店的小老板，你真的是羡慕的不得了，你甚至有一种崇拜他们真的可以留下来的勇气。我想那也是他们生活的一种选择，一种可以让他们快乐幸福的生活选择。祝愿那些留在那里的人可以一直那么快乐，当然也希望我们回来的人也可以把那里的美好感受调整好的心态也带回到工作当中来。好，今天的歌听到这里，你听了之后是什么感觉？而王平在听了这些歌曲之后想提醒各位，工作时间长了，如果是累的话，也不妨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只是出去喘一口气，我觉得都应该有好处，不是吗？还有我记得我曾经看过的一句心灵鸡汤，我不得不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就是你如果没有看过大山大河，你怎么让自己的心胸开阔呢？是该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许巍《旅行》，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烂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画下我和你， 是否在漫长的路上。